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一名异能者从床上坐起，隔着栏杆看向对面的房间。对面的房间是刚刚清空的，异能者们记得那个异能者叫陆青树，总是翻着一本超级英雄的漫画，还说他现在拥有了超级英雄的能力，却只能做一只阴沟里的老鼠。就在两天前，陆青树执行任务失败，死于非命。新的人员还没有填补进来，机构这两天也忙得很，因此他的遗物还摆在床上没有收拾。那本超级英雄的漫画封皮在闪烁的警报灯下闪烁着异常的光芒。异能者看了他片刻，突然闭上眼睛，重新倒回了床上。旁边房间的人见到他这样，忙招呼他： 老李，老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不想活了？ 被称为老李的异能者发出沉沉的鼾声。招呼他的异能者仿佛明白了什么，用怪异的眼神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也从门边倒退回来，坐在床上沉默半晌，倒头就睡。主理人赶来清点人数准备组队时，发现这两个人居然没有起床，就拿铁棍狠狠敲击起栏杆来。 做什么？起来，没听到警报吗？ 两人躺在床上纹丝不动，鼾声如雷。主理人马上启动了轻微电流，以示警告。隔壁的异能者硬是挺住了，老李则一个机灵从床上爬了起来。主理人挥舞着操纵盘在外叫喊： 听不懂人话是吗？起来。 老李默默注视着他，猛一甩手，他的手臂便像是橡胶似的凌空飞甩出去，在主理人的脖子上缠绕几道，往后一拉，主理人的额头当的一声磕在了铁栏杆上，血流如注，当即昏死过去。老李躺下翻过身睡了。隔壁的另一名异能者对他怒吼： 疯了吗你？不把他们抓回来，他们把我们在这里干的事情公之于众，我们就完了，我们会变成杀人犯，我们…… 老李握紧了拳头。76名异能者，如果他们能逃出去的话，如果他们能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公之于众的话。老李睁着眼睛一字一顿道： 我宁愿去蹲外面的监狱，蹲上400年也好，死刑也好，至少比在这里活的要像个人。 不止老李这一处，不少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小暴乱，异能者与主理人间摩擦不断，时不时有怒吼和电击的呻吟声传来，但主理人不敢轻易启动麻醉和注毒功能，这些人只是消极怠工，还不到严重违反条例的程度。如果杀了无法交代，如果麻醉等于自折战力。在距离宿舍区不远处的地方，主理人们的总负责人对着对讲机嘶吼： 别开门。 电话那边是应急处理部部长焦躁的声音： 不开门难道就那些异能者跑掉？开了门，我不知道会有多少造反的异能者，如果这边也陷入暴乱，那就完了。 他们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。 那就放任那群人逃出去，叫他们逃了，我们也有大麻烦。 两相僵持，总负责人挂了通讯，目光扫向铁笼里一张张脸。有人躺在床上假寐，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愿出去。有的人看着别人胡闹，一脸麻木，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有的人看起来像是真心实意的愤怒，自告奋勇要去抓住叛逃者。 可焉知这不是他们逃出去的机会吗？这一张张面目看起来都是那么可疑。总负责人头痛难耐，烦躁地抓乱了头发。放还是不放？几番犹豫下，最好的时机已经失去了。他发泄似的怒跺了几回脚，最终发出了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。完了，这回可能真的要出大娄子了。另一边，顶着国际哥一路冲出的异能者们清扫了一路上所有的人类守卫，偶尔碰到的异能者小分队也被这75人洪流一般的推平。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。穿过这一句时，一个守在窗边的异能者被池小池的空气压倒在地，窗户被打破，异能者们一个个鱼贯而出。外面的天气很恶劣，大雨瓢泼，仿佛天被人击碎了一个口子，刺啦啦的扯过闪电，雪白灿紫，瞧得人心惊动魄。不像那个虚拟的意识世界里那样，一年四季都是瓦蓝的天，澄净的云，假的叫人作呕。异能者们的脚落在稀烂的泥水里，往前飞奔，不停地有雨水灌入他们的口中。能够操控广播的少年已经把歌曲切换到了下一首叫做 Freeless 的纯音乐，音调略微压抑，节奏紧促，与他们的步速相写。在瓢泼大雨中，池小池背着还在昏迷中的赵柔。 项圈的追踪功能还在吗？ 你放心，这批项圈跟正式的项圈不一样，是未经审批的，只有活下来的异能者才会被向上申报登记，换上正式的项圈，成为他们的奴隶。这批非正式的项圈只能在机构内部使用，无法进行远程遥控，只要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没作用了。 池小池身上被雨水淋得通体舒畅，气势来的压抑，愤怒暗火被一把雨水通通浇熄。他们距离自由只剩一层两层楼高的电网。看管电网的十数名人类站在上方，手持枪械试图扫射。单双单腿一步跨出，微微蹲下怒喝一声，他们手中枪械硬时坠下。一名拥有绝缘能力的异能者双手握住电网，瞬间催动能力，方圆三丈内的电流便被阻隔在外。那力大无穷的少女双手护在脸前，猛力地向前冲撞。轰然一声，电网被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。众人前赴后继，奔向了逃生的通口，也有人竟未在第一时间逃生。有十来人把目光对准了离逃生处不远的一尊巨大雕像，那是机构的雕像，一个手持天平的神，代表公正的裁决。每个被送入机构的人都在绝望的挣扎和嘶吼里看到过这尊雕像。这尊雕像摆在机构内所有的地方，胶囊舱有复苏的雕像，电机室里有缩小的雕像，操场中央有这样巨大的雕像，象征着教育与公平的神明冷冰冰凝望着他们，从未有一次伸出援手，好像他们生来有罪。在壮阔女声吟唱里，那巨大的雕像被十几名愤怒的异能者们推翻在地，砸成碎片，其中就有那火女。火女身上的烈火任雨水也难以浇灭，她踩在那座雕像破碎的头颅上，垂目冷视片刻，把那头颅一脚踢开。而池小池在钻出电网后，拿出了那个承载了无数碎裂魂魄的锁灵瓶，在瓢泼的雨声里，她轻声道：“ 回去吧，回去看亲人。”杀仇人都随你们的便，你们想要的信息我这里都有，我都会给你们，但是你们能做的事情很少，你们只剩下部分能量，也没有可以承载的身体，有可能半路就会消散。做你们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，别浪费你们最后的光阴。 说吧， 他打开了瓶子，无数萤火虫似的碎灵从瓶中挣扎而出，浮游似的顺风飘散，有的刚遇到冷雨就彻底溃散，有的则如流星转瞬之间就没了踪影，还有的甚至画出了人形，匆匆向池小池鞠了一躬，便消散在了风里。至少他们死在这个人世。 Thank you.